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熊猫春烟柳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做梦地下扯线片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饺子刷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云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逛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看出张兴祖心里的疑惑。孩子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，爹不说你能清楚吗？哎，你先看看这封信。老胡说着话，把这封模仿的书信拿出来递给宝枪将。张兴祖一看，哟，是我爹的笔体。干爹，你先等着，我去找我奶奶去。孩子，快去啊！张兴祖连窜再跳，奶奶，娘，我爹来信了。可乐坏了，自从张九成走了以后，就没给家来过一封信。等来到内宅之中，他奶奶跟他娘一听，前坊来了信了，可乐坏了。兴祖啊，快把信拿来我们看看。哎，我爹来信了，让我一个干爹给送来的。哦，你又有个干爹，可不是吗？他自个儿告诉我的，大概我爹这信里能写。张九成的母亲把书信拿过来，封头撕掉，信瓤拽出来，展书一观。老太太一看，那是大吃了一惊啊。那信上大致的意思写的是说，儿张九成随着我老师坨坨，带兵50万，火炮200门，攻打滁州，实指望旌旗指处大获全胜，谁知道我们在滁州外头伤兵损将。儿啊，也已看出形势来了，元朝不会长久，昏君元顺帝也不能待几年了，现在弃暗投明，我保了西吴先王了。娘啊，您见着儿的信之后，迅速准备东西到滁州来，咱们一家人团聚。送书之人姓胡，叫胡德海，这个人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两个人不分彼此，您拿他就当亲儿子那样对待。说娘啊，我投降的事元朝还不清楚，希望您老人家火速动身，以免夜长梦多，身遭不测。上写千，下坠着万，还卡着张九成的手戳。这老太太看了3遍，没瞅出这个信是模仿的。连张九成的媳妇儿，在宝枪将张兴祖这么些人看，也没看出毛病来。老太太看罢之后，媳妇，兴祖啊，你爹他保了朱元璋了，你们看怎么办？ 张兴祖一听，奶奶，我爹做的对，早就应该，我恨透了袁达子了。哎，再者一说，我想当初挑坨坨那事儿，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呢，早晚知道了，这就是个大病，我爹非担责任不可。既然是保了西屋贤王了，那咱还怕什么？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，这就起身就得了。奶奶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娘啊，快把东西收拾收拾。现在张九成不在家，张兴祖就算当家人呢。他这么一说，一家人点头，马上收拾东西，什么桌子板凳了，箱子柜子都不要了，那玩意有什么用？就带金银细软。老年人呢，舍不得，摸摸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什么也舍不得扔。张兴祖一瞅，奶奶，您要这玩意干什么呢？我爹保着西屋贤王，就是开国的元勋，将来什么没有啊？这玩意太坠腿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这里面归着东西，宝枪将张兴祖二次转身来到厅房，单说胡德海。胡德海这个心呢，就跳成一个个了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心里直犯嘀咕：“哎呀，徐达呀，你损透了，模仿张九成的笔体糊弄人家啊，叫我胡德海瞪眼胡白话，谁知道这信人家能看出毛病来不？要看出毛病来，回来一瞪眼啊，你来骗我们来，要你的命！”我这大黑脑袋可就没了，吃什么都不香了。胡德海正担心呢，但是一看张兴祖回来，那五官貌相那样，不带着发现的意思，老胡这心就放下了。孩儿啊，你奶奶看这信了吗？ 看了，我娘都看了。 您真是我干爹，爹。现在我们就收拾东西，咱马上就走。 对，好孩子， 兵贵乎神速，夜长梦多呀。你说什么时候走好？ 就今天， 趁着天还没关城以前，咱就走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， 孩子，咱们要出城，你估计能遇着麻烦不？ 嗯， 不会，要遇上麻烦，有我呢，与您没有关系。 那好，孩子，快收拾。 胡大海也帮着收拾，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出泗水关。可里边正在收拾的时候，坏了，门上的人撒脚如飞跑进来，报！报少爷，可了不得了，因为泗水关的大都督黑塔尔来了，领着不少的军队，非要见你不可。 这个 宝枪大将是颜色变更，看了看胡德海，老胡也吓了一跳，心说这消息走漏的太快了，我也没对别人说呀，怎么袁达子来了？当时谁也没说话。最后张兴祖问胡德海：“您看这事怎么办呢？”“孩子，看这意思不让他进来还不行啊，一定有人告了密了。这么办吧，你去把他请进来，当断不断，必留祸患。我呀，就采取激烈的手段给他个颜色看看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就甭管了，你就把他让进厅房啊，你快去。”张兴祖不便多问呢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到了院里，命令把车辆全赶到跨院，把箱子柜全都搬走，稳了稳心神，这才到大门这儿开门，滋命令的关了当当。大门往左右一分，张兴祖往外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黑塔尔这个家伙，面带着凶气，两个眼睛烁烁放光， 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宝枪将。少侯爷在啊，啊我在。都督您来了有事吗？哎，有事儿。实不相瞒呢，方才我正在都督府听人向我报告，说你的府上来了个人。这个人现在何处啊？我要见上一见。没这事儿，大概您听错了。不会，有人跟我说的千真万确。张兴祖一听，好吧，你自己送到门上来就休怪我们了。看来不下手是不行了。都督，既然不相信，您就往里请。好，请。说这小子耳朵怎么这么长呢？不是，这得说当时啊，元顺帝对于天下的汉人，包括这些当官的，都不放心。不管是州城府县，都派下元人，也就是蒙古人，在这当监军，监管着汉人的一举一动。你别看张九成官拜泗水侯，官可不小，也受蒙古人的监督。家里面出来进去的人一举一动，哎，这个监军肚子里都有数。胡大海这一进泗水关，刚到宝枪将张兴祖的府门，就被这细作发现了，马上飞报黑塔尔。这小子最近呢，接到元顺帝一封书信，告诉他严密监督，特别是朱元璋在滁州这一闹事，天下的汉人都不可靠啊，让他注这个意，一旦出了事情他担不起责任，要不怎么他就来了呢？到底谁到张九成家来了？这人是哪儿的？来龙去脉他得弄清楚。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来的这个胡德海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手狠心黑，做事果断。黑塔尔挺着胸刚一进厅房，老胡正在门后头待着呢，手中提着三尺防身宝剑。黑塔尔刚往里迈步，老胡就吓了家伙了，你在这边，这一宝剑扎了个透心凉。黑塔尔惨叫一声，哎，摔倒在地。宝枪将张兴祖随后进来的一看，心说我这干爹真厉害啊，够狠的。老人家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孩子，别怕，这小子带多少人来的？门前还有十五六个，哎，去去去，都叫进来，一个别剩，全包圆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，听见没？那我怎么说？哎呀，这不在嘴边的话吗？你就说他们都督叫他们有事商议，都让进来，把门一关不就妥了吗？好嘞，按照胡大海的吩咐，张兴祖就这么办了。外头这些当亲兵的也没想到，进来吧。刚走到院里，大门紧闭，当兵的发现这里头有毛病，但是已经晚了。以胡大海、张兴祖为首，各拽出家伙，七敲咔嚓，噗个噗噗，一眨眼的功夫，一个没剩，全报销了。杀完了，胡大海就知道夜长了梦多呀，孩子， 快快离开虎口，不能久待了。张兴祖到里边给奶奶母亲送了信儿，一家人把东西拾掇好了，全都上了车，开开后脚门就冲出汜水关。因为这个事情还没有暴露，猿人和当兵的也没发觉，所以也没人追，城门这也没人拦着。但是呢，他们这些人出来还不到五里地，突然听见后面跟开了锅了一样，耶，这怎么回事？张兴祖立马哼枪回头观瞧，再看城头大起，骑兵追上来了，宝枪大将这脸就变色了。干爹，坏了，有人追人， 是吗？ 老胡回头看看，哟哟，真来了。孩子，你看怎么办？干爹，您保护家眷，先行一步，容孩儿在此断后。孩儿，你可注意啊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行吗？要不去我帮帮你妈。不，您保护家眷先走。到了现在没有别的主意啊，胡大海保护车辆先行，就留下宝枪将张兴祖。张兴祖心里说话，看着没，一场血战啊，等着吧，攒着劲儿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追兵就到了。也就在3000人马左右，一色都是骑兵，正中央大旗高挑，为首又一员老将。这员老将军头顶亮银盔，体挂亮银甲，外罩素罗袍，胯下马掌中一对双枪，两杆枪四个枪尖儿。此人生的面如银盆，也就在50岁左右，精神抖擞啊。张兴祖一看来这人认识，是自己的父亲张九成的好朋友，外人送号双枪大将，姓顾，叫顾振远，原来是汜水关的总兵官。顾振远怎么来的呢？得着报告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死了20来口子，能说不被人发觉吗？有找黑塔尔的人到了汜水侯府一看，满地是死尸，活的人一个都没，就知道出事了，马上报告总兵大人。顾振远大吃一惊啊，亲自过府验看，一瞅可不真的吗？这玩意儿蒙古监军死了，向皇上没法交代啊，就明白张兴祖背叛了，因此领兵带队追出汜水关，在此相遇。他一看张兴祖一个人在这等着，顾振远这才把马匹带住，耶耶，兴祖哪里去？张兴祖知道顾振远跟爹有交情，但是又一想，那是私人的事儿。今天我们是两国的仇敌呀，动手吗？不，看在爹的份上，还是先说几句为好，能把他劝走了比什么劝强，实在不听良言相劝，再动手也不为晚。张兴祖想到这儿，咯楞一抬腿，把大枪挂上，双手一抱，对面来的可是伯父顾振远啊，是我呀。孩子，你御下何往？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哈，伯父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有什么咱说什么吧。我爹张九成 弃暗投明，已经保了西吴贤王，派人到泗水关给我送了信了，让我奶奶跟我娘我们一家人到滁州一家相见。这不是我们搬家吗？临走走的慌速，也没跟老伯告辞，当然了跟您说也不方便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谁知道刚要走，黑塔尔这下子去了，他是自己找死，逼得侄儿没有办法，不得不要了他的命。伯父，您领兵来追我，大概打算叫我打官司吧？正是，兴祖啊，想不到你们父子背叛天子，投降了朱元璋了，身犯不赦之罪。咱们的交情搁到旁边，先以国事为重啊，现在咱们就是仇敌了，我不得不以公治公。兴祖，你伯父可对不起你，你爹不在你可走不了。顾振远说到这儿，把双枪抡起来，直奔张兴祖就下了死手了。张兴祖把马往旁边一拨，躲过去了。双枪一到，张兴祖又一拨马，又躲开了，连着就让了三招。顾振远就问张兴祖：“因何不还手？”伯父，我可不是怕你，不还手有个原因。第一，你跟我爹有交情，我爹管你叫哥哥，我管您叫老伯，跟你不念情面，我不能不念，因此让您一招。二呢，我们这一次家眷离开泗水关，您这么大年纪还送出五六里地来，我挺感谢的，让您第二招。这第三招，老伯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，全都是一个祖师爷，因此我让您第三招。有那么句话，让一让二，可不能让三让四。您要仗着你有能耐，仗着你是本地的总兵官，那可讲不了对不起，再要伸手，侄儿我要得罪了。张兴祖乐乐呵呵气人呐，说着话咯噔摘下八宝脱龙枪，唰啦就一道闪电，把顾振远气的娃娃少说废话，招枪。三条枪，两个人站在了一处，但他们越打离着后边的军队是越远呐。张兴祖没想到顾振远打着打着，低低的声音：“儿啊，伯父有话对你说，你跟我到树林里来。”哎哎，张兴祖一听有事儿，心中是半信半疑。正在这时候，就见双枪将顾振远虚晃一枪，是拨马就走。离这一里来地有个小树林，顾振远的马就进去了。张兴祖知道有事儿，拍马腰枪，假意追进树林。这阵就剩下他们两个人，就见顾振远甩蹬立鞍跳起坐骑，戳枪拴马在这等着。张兴祖一看人家好像没有什么坏心，这才也下马戳枪：“伯父，你有话说吗？”“ 孩子，一切听了。”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劳动托起中国梦》，杨晓光、郑华作词，朱培华作曲合唱。